过的，请你。 我发现有些人的朋友圈呢，一直往下翻，看了几十条状态之后呢，就会突然出现一行字，朋友圈仅展示最近三天的朋友圈，也就是说他一天可以发七八条。那有的人呢，朋友圈一片空白，但是下面那一行字却是朋友仅展示最近半年的朋友圈，是有多久没有发了。我身边这样的朋友都有，更多的是展示三天的，你呢？ 街灯伴住我眼前下一步，拉长的影子嘲弄的回顾，电话亭仍留着你的话，一句话掉一滴泪，今晚的我会是如何入睡。最疼痛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话更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着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感激痕迹，说故事也要像是真意，可是别触动那些回忆，一句话掉一滴泪，看来今晚的我很难入睡。原来最疼痛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话便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着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感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最残忍的画面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感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 经常看到很多人呢会宣传女明星真性情大大咧咧的，很能吃，很男孩子气，有没有一个女明星敢说自己每周都去补针，八百年没有吃饱过了，拍电影呢主要是为了赚钱，像我真的会路人转粉的哦，这样才真实嘛。 自那一秒跟一早预见得到未来定必上头，却不盼望得到任何人拯救，只作业后明日我可自首，避免不了不堪结局，怕撇下我犹如掉弃破罐子。 的人如此多， 绝会都不多， 一齐无几个， 谁亦会选择错。 百万对情侣凝落于玩火，我想他明知出错， 记忆有些 没有他 时也寂寞， 抱着那残酷的罗，应该自负那后果。 明人劝喻我，但无人明白我。 同情地为我喊冤，你怕行得生犬，我偏要与他却望路浸染。我永未会写后悔两字，相爱的人如此多， 绝配都不 多，最终一切无几个， 谁亦会选择错， 百万对情侣仍落雨。出错， 有些 没有他，也寂寞。抱着那残酷的路， 应该自负那后果。 人人劝喻我，但无人明白我。开心过，没有爱错了几个男孩子。 说 iPhone 诞生十年的时间，口香糖销售额呢就下滑了15%，原因是因为之前有大量的口香糖呢是在超市排队结账的时候无聊才购买的。那现在我们大家排队的时候都在干嘛？看手机。对于这个你想到了什么呢？ 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 真的想要你，非得逼走去想要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雨里。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想着命运，感谢地吸引力让我懂了你。漂亮的人我迷糊了，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动了，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了，可爱女人坏坏的让我疯狂了，可爱女人笨笨的让我迷糊了，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动了，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了，可爱女人坏坏的让我疯狂了，可爱女人笨笨的这样的 想过女生一辈子要花多长的时间来决定穿什么，具体时间是6个月。我们平均每天要花17分钟，一年就要耗费掉大概4天的时间。大多数女生呢都会盯着自己的衣柜，完全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当中62%的女生呢承认她们为此变得不理性，很容易生气，也有1/3的男性呢承认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慢慢好玩去，梦想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行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行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有更多去花，也许可

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 有句话是，想要送你回家的人呢，东南西北都顺路，但是我们更喜欢我不顺路，但我就是要送你回家。

去我们曾走过，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每个人呢会有不同的自我修养。据说一个王者荣耀玩家的自我修养呢，就是给同样玩农药的朋友呢打电话之前，一定要先登录一下游戏， 看一看他有没有正在开黑，如果有的话就不要打电话过去。 在那张苍老的面上，亦记载了风霜。秋风秋雨的度日，是青春少年时。迫不得已的话别，没说再见。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唏嘘的感慨一年年。日落日出，永没变迁。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竟不知不觉的无言，让日落暮色渗满泪眼。碎过多少理想，在那张高挂的面上，被人静了几多千秋不变的日月，在相识里共存。孤色分割的大地划了界线，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唏嘘的感慨一年年。日落日出，永没变迁。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竟不知不觉的无言，让日落暮色渗满泪眼。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是突然间很失落，特别想要撒泼耍无赖，想被哄一哄抱一抱，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并没有人哄你，就只能憋着，然后就越来越难过，但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啊。你有试过这样吗？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唱，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 去的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发觉，原来什么都可以，我们是否还会停留在这里？ 又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感谢你一个小时的陪伴和聆听。城市放牧，明晚22点不见不散。龙叶在北京跟你说晚安，拜拜。 牵你的手， 把我放在你心中。 Oh baby。

理，谢谢。 Thank you. 孤单了，人那么多，快乐的没有几个。

幻想。我独自走在街上，看着天空，找不到答案。我没有答案。天空已蔚蓝，我会抬头看，电影越圆满，就越珍惜伤。 食晚饭着新装， 就算可以不倦，但得一双剑， 但我可以依傍如若你这刻想跌倒。 男友说走了， 喊便喊出来。 男友说疯了， 你别太悲哀。 自信丧失了， 相信你可爱，然后也不需恋爱。 单身的一个， 如单身应该好好一起过，如一枝花高贵，玫瑰要凑够一尺越美丽。 蓝色生死恋恋得多么的悲壮， 谈生生死死多么错。 如单身应该相依相亲一起过， 无人陪便伴我。 就算当上天后，但想得到一个 伴我走过天后，乐趣话说天过。 就算恋爱更烈，但交不出共 赴，没有恋爱包袱，陪着你庆祝自由多。 男友说走了， 喊便喊出来。 男友说疯了， 你别太悲哀。 自信丧失了， 相信你可爱，然后该放开都放开。 男友已走了，似没有将来，全世界都说欠伴侣悲哀，而我更相信单身也可爱，能换骨也识得脱胎。